凯威傅雷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匆匆的来，又匆匆。

笑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 昨天苦苦相随，苦苦的追，苦在眉宇间。问问苍天，叹叹寒怨，不知是泪涟涟，痴情何恋，痴人痴癫，好景不在梦难水，人不见，只羡鸳鸯不羡仙，恩恩爱爱到永远。我这般苦恋，你这般敷衍，错过缘分人都觉。只羡鸳鸯不羡仙，这般敷衍，错过缘分人都觉。 谢谢。

雪难 在这段情不懂去 退守。

现的诺言。这一生为情所困，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心疼也让我爱恋，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，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。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，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，当你越走越思念却越陷越深。这一生为情所困，只为当初你的心爱着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情所困，只为当初你的心爱着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这一生为情所困，只为住你的心爱着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。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